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日，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湖南以改革创新为抓手，聚力打造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东京残奥会今晚落下帷幕，中国残奥健儿取得优异成绩，金牌榜奖牌榜双双位列第一；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1亿剂次；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表示，潘杰希尔的战斗几乎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改革创新为抓手，聚力打造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湖南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20%。总台记者傅磊、刘慧民报道。 近日，我国首列出口欧洲的双层动车组运抵上海外高桥港口，发往德国后计划用于德国、匈牙利等5个国家的铁路运行。这列双层动车组由中车株机公司自主研发设计，比单层车运量提高 30% 至 35%， 最高运营时速可达200公里。中车株机副总工程师樊运新： 我们的双层动车大量使用了碳纤维这样的新型复合材料，这个地板也是特制的墨地板，不仅更轻，而且在冬天可以加热。 湖南制造业企业以自主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考察调研时，曾来到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他强调，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爬坡过坎发展壮大的根本。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去年以来，山河智能集结技术团队，开展旋挖钻机的数字样机和孪生技术的突破，推动企业智能化升级。山河智能共性研究院院长何松泉： 目前已完成基于山河祥云平台的数据采集和云存储，实施查看旋涡钻机的核心施工数据，完成了发动机、地层等多个关键模型的搭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在京广沿线建设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今年以来，湖南提出长株潭一体化发展2021年行动计划等诸多举措，支持长株潭地区招大引强技术创新。今年上半年，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信息三大主业，促成了一批产业项目的落地和意向签约。长沙经开区管委会招商合作局副局长王仲香： 1到6月份，园区含新沙产业基地共新引进了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是17个，新引进的区块链的项目11个，储备重点在谈的项目呢有22个，是我们园区的重点引进的主导产业项目。 按照计划，由长沙市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三方合力推动的工程机械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在今年9月成立。长沙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吴京生介绍，创新中心建成后将加快全产业链本土化。 通过创新中心发挥主机厂带动零部件厂的这么一个作用，支持咱们中小企业的 技术改造、管理升级以及人才培育。 今年上半年，湖南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2.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2.6%。 湖南省工信厅厅长毛腾飞表示， 按照优势产业断长板，战略性新兴产业补短板，传统产业出升级，未来产业抢布局的这么一个思路，来打造工程机械等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子信息等三大国家级产业集群，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未来产业。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天向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在第16届残奥会上，全团同志团结一心，残疾人运动员自强拼搏，取得96枚金牌、60枚银牌、5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新的荣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在本届残奥会上，你们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带来的严峻挑战，勇于超越、奋勇争先，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残疾人运动员挑战极限、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生动体现了我国残疾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你们的精彩表现为广大残疾人树立了榜样，为残奥事业增了彩，为祖国争了光。你们的优异成绩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注入了精神力量。祖国和人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当前，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续发扬残疾人体育的光荣传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鼓舞和激励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勇于面对挑战，积极康复健身，更好融入社会，做生活的强者，书写精彩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祖国和人民期盼着你们平安顺利归来。 东京残奥会今晚落下帷幕，在本届残奥会当中，中国残奥健儿取得了96金、60银、51铜的优异成绩，金牌榜、奖牌榜双双位列第一。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本届残奥会上，中国选手展现了极强的竞技能力，第五次在残奥会金牌榜上位列第一，赛场上多次出现三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的场面，多名残奥健将个人斩获多个单项的桂冠，取得四金。撕破纪录的31岁无臂飞鱼郑涛说，超人成绩背后是超人的训练强度和对项目持之以恒的付出。 职场一天这个计划可以这么有手能游，差不多一天有一堂课，差不多有3个小时，一堂课差不多7000多，一天加起来是100多，上万的计划。 竞技成绩的辉煌外，中国运动员在赛场外展现出的善良温厚同样令世界动容。女子佩剑个人赛 A 级比赛中，中国选手边境夺冠，看到对手尼诺离开赛台有些不便，边境立刻上前帮忙去推轮椅。边境说，上一刻是对手，走下赛场他们是朋友。 在赛道当中，当我们戴上面罩的那一瞬间，对面坐的就是自己的对手，走下这个赛道，我们彼此又是朋友，相互鼓励，相互加油，相互扶持，也是我们整个中国代表团的优良传统。 东京残奥会结束后，北京冬残奥会的筹备也将进入冲刺阶段。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长杨金奎说，筹办过程让更多残障人士参与冰雪运动，已经为中国残疾人冰雪事业积累了大量人才。 就是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技术人员、教练员、运动员，基数越来越大，无论健全人还是残疾人，那么这些又辐射带来的我们有些冰雪产业的发展，我们共同期待3月4号让广大的残疾运动员能够来到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同场竞技，发挥他们的这个竞技水平，取得好成绩。 本台消息， 根据党中央部署，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召开集中反馈会议和各中央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反馈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教育领域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教育部党组和中管高校党委管党治党责任意识得到明显提升，办学治校工作取得新成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反馈也指出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有的加强政治建设有不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距，有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薄弱，有的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不足，党委主动担当作为不够，有的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有不足，不同程度存在风险隐患，有的深化从严管党治校有不足，对一些下属单位问题反映较多，科研基建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有发生，校办企业、合作办学、附属医院等领域廉洁风险比较突出，有的加强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不足，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到位。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把巡视整改作为管党治校的有力抓手，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全面整改，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影响制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要把巡视整改与党史学习教育、制定实施“十四五”规划、深化教育改革等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抓好整改落实。据了解，中央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聚焦服贸会， 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高水平国际一流展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之一。今年服贸会的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参展占比均超过上届水平，服贸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总台央广记者周瑶、韩猛报道。 今年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携手巴伐利亚州、柏林、汉堡、莱法州等七个德国联邦州，首次在服贸会设立德国国家展团。德国汉堡驻中国联络处北京办公室主任玛丽娜表示，德国各州代表第一次以国家馆的形式出现在服贸会。 我们希望吧，能够与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共同开拓一些新的商机。我们也是希望也向大家介绍这个最新的一些动向吧，然后看看未来的更多的合作的机会在哪里。 德国展团在本届服贸会上特别展示了他们在数字化和创新发展领域的亮点投资合作机遇。德国莱法州驻中国经济代表处首席代表邹兵说， 我们莱法州展台也迎来了比较多的洽谈，话题主要集中在中欧技术合作、国际文化贸易、跨境电商等领域，也包括跨境旅游和葡萄酒贸易，这些呢也都是和我们莱法州的优势高度匹配。 除了来自德国的新朋友，第二年参展的 GE 医疗今年带着全新全面国产化的产品登台亮相。 GE 医疗数字化平台工程部高级总监齐凤同介绍， 我们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产品，特别是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都是在中国本土研发、生产和设计的。我们在北京亦庄的工厂大概有2000个研发的工程师，我们更多的是把我们的供应链、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能力，包括设计能力全部拿到中国来，这是我们现在在看的全面国产。 截至目前，今年的服贸会已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其中2400家企业线下参展，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占比18%，较上届提高了9个百分点，整体国际化率达51%。 秋季学期已经开学，公安机关提醒，开学季诈骗分子往往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进行诈骗，学生和家长一定不要轻易向陌生人转账汇款，谨防上当受骗。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学生们开学了，针对开学的诈骗季也来了， 近期警方接到班级微信群发生冒充班主任向家长们收费的诈骗报警。学生家长 原本是跟我们老师一模一样的头像，除了那个群主的头衔，也没有进群通知，也没有出去的通知，然后他就要收这个钱啥的。 警方介绍，新学期诈骗分子会利用老师与家长并不熟悉的情况，以校车收费、校服收费，或者是延时托管等多种名目实施诈骗。天津市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民警娄金军提醒，家长在转账前一定要多方核实，不可盲目转账。 咱们现在一般的收费都是比较正规的，没有说什么在群里说一句就可以收费的这种。也就是说，一旦有这种情况，最好和这个班主任或者这个咱那个学校的老师进行一下电话呀，或者是当面的确认一下。 除了家长，开学季大学生们往往也是骗子们的下手目标。警方表示，不少学生涉世不深，在生活当中大都使用线上支付，也容易被骗子盯上。像是刷单返利、熟人转账、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等都是常见的诈骗方式。根据国家反诈中心统计，从2020年到今年4月，注销校园贷骗局一共发生了 5.1 万起，损失金额超过26亿多元。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反电诈中心民警潘黎提醒青年用户，千万要当心此类陌生来电。 无论对方给我们发送的任何的图片，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短信验证码，我们都不要去相信，我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官方渠道去和客服联系，核实相关的信息是否是真实的。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22例，本土1例，在广东省广州市，现有确诊病例876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038亿剂次。 广州市越秀区新冠疫情防控指挥办昨天晚上通报，在对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过程中发现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今天上午，广州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流调情况和防控措施。总台驻广东记者陈慧婷、张浩、郑树报道。 发布会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介绍，感染者徐某为中年女性，是越秀区某隔离酒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主要从事送餐和清洁房间等工作。昨天呢，已由负压救护车闭环转运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观察，目前情况稳定。陈斌， 该工作人员8月30日后均在隔离酒店居住，9月4日的近5次常规核酸筛查均为阴性，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该人员与隔离酒店9月4日报告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基因测序高度同源。 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在通报中特别提到徐某的一个工作细节与此次感染有很大关联。 徐某与境外输入病例这个杨某的新冠病毒核酸序列是一致的，均为德尔塔变异毒株。徐某在8月30号的14:03和9月1号的14:13在这个杨某隔离的这个房间门口，他收拾他的这个垃圾，应当可以判断徐某是在9月1日下午收集垃圾时意外暴露造成的感染。 昨天接报后，广州市已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截止4号24时，共甄别该病例重点密接55人，含家属1人，均为同隔离酒店工作人员，全部落实集中隔离健康管理，已全部核酸采样，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排查。在广州的次密接112人，全部落实集中隔离健康管理，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在感染者生活和工作的广州市越秀区、海珠区，也已对徐某工作和生活的区域及周边地区进行全面环境消杀，并组织相关街道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共完成采样13万余人，结果均为阴性。 近日，我国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中东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阴雨成灾，各地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并强化重点环节、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昨天十七点到今天上午，四川多地遭遇暴雨袭击。四川省提前向凉山、巴中、南充等八市州发出地灾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全省共组织了812起避险转移，转移群众14740人，没有人员因灾伤亡。在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昨天出现的强降雨导致街面积水，部分房屋进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喜德县县委常委曹震： 刚才是对这个下水啊进行了改道，先解决了这个县城的污水问题。这个改道了之后，水就进不了这个街道了，我们车辆可以保持畅通。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清淤。 从昨天起，陕西南部普降大到暴雨，陕西境内共有25条河流、34站出现洪峰40次。强降雨一度导致陕西部分区县不同程度出现洪涝灾害，供电、供水、道路等基础设施受损。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防汛办副主任朱桂山介绍，抢险救灾工作有序进行。 各镇的到镇的这个电力啊，全部给抢修通了，但是还有一些村现在这个还有问题，因为这个雨太大，检修人员不够，导致这个村级的一些这个电力这一块还没有到位。饮水这块，我们有几个镇也是出现了一些停水的一些问题，全县可以说是啊大范围的大面积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虽然损失挺大的，但是没有人员伤亡。 在山东淄博市，多个区域降雨超过了100毫米。淄博市交警部门加大了路面值守，特别是路桥、涵洞等低洼地段以及山区道路的值守，通过拉响警笛、交通管控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淄博公安交警张店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白念光： 我们大队启动应对外的天气一级应急预案，全警全员上路，并在11处交集铁路向涵洞进行夜间值守。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尽量减少出行。 近日，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江苏宿迁一所民办小学在开学前突然停办一事，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今天下午，宿迁市洋河新区管委会回应中国之声，全校200多名学生已基本完成分流，将前往其他学校正常入学，并由政府垫资退还学费。总台央广记者李行健、韩雪莹报道。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临近开学，宿迁市洋河中家学校突然停办，数百名学生面临无学可上的情况。今天下午，宿迁市洋河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回应中国之声，学校共265名学生，目前已基本完成分流入学，按照学生户籍所在地或房产所在地就近入学，对于转学生按照初始入学程序办理，剩余几名学生入学问题正在推进协调，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会按照相对宽松条件安排学生入学。 孩子应该是基本分流到位了，还有这么3-4个今天还都在会商，今天都应该有结果了，其他基本都全部上学了。我们现在也都在下边进行这个开学检查。 针对学校学费退费问题，洋河新区社会事业局也发布通告，决定组织资金通过先行垫付方式对学生学费予以退返。事件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发布公告，北京证券交易所就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公开征求意见。 对于近日广州部分家长反映小学3-4年级英语课本有异味的问题，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出版社及印刷厂承诺对小学3-4年级英语教材整批次全部先更换后回收，所有学校将于9月7号更换完成。据初步判断，教材有异味的原因是印刷过程中操作失误，封油过重导致味道过大。 山东省财政今年将包括各类困难儿童在内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再提高10%。 北京时间9月7号17时53分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公众要随时注意添加衣物，以防受凉感冒。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最大的货币兑换市场4号重新开放，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当地时间9月4号，阿富汗最大的货币兑换市场在喀布尔重新开放，这是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该市场首次营业。 当前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交易的人员络绎不绝。货币兑换市场的负责人沙菲表示，尽管最近阿富汗全国的商业和金融系统逐渐恢复业务，但汇率变化频繁。他希望阿富汗塔利班能够尽快推出相关政策，稳定汇率，使阿富汗经济得到快速复苏和发展。此外，在来自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帮助下，康巴尔机场得以重新开放，以方便接受援助等。另据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消息，该公司4号恢复了首都喀布尔和三个主要城市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之间的航班。 另据报道，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当地时间9月5号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潘杰希尔的战斗几乎结束，对于剩余的一小部分抵抗力量，将通过谈判或其他方式解决双方分歧。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逼近4000万，达到39902208例，累计死亡病例648064例。近来，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病例激增。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过去7天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高达163273例，比在之前一周的平均日增确诊病例数上涨了 5%。 过去7天平均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多达1551例，比在之前一周的平均日增死亡病例数激增了 22%。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美国人抵触新冠疫苗。感染后一度插上呼吸机的康复患者，15岁的美国少女保利娜·贝拉斯克斯日前呼吁，如果可以打疫苗，请你们都去打。 要严肃对待新冠病毒，谁都有可能会被感染，可能会像我一样，感染后会病得很重。我不想让任何人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 拉丁美洲国家古巴的学校复课计划将在下周正式开始。古巴政府正计划为该国所有2到18岁国民接种主权二号和主权加新冠疫苗，以便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下重新开放学校。近段时间，韩国新增确诊病例主要来自首都圈，但韩国各地也出现了小规模集体感染疫情，在中秋小长假到来之前，为防疫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欧洲，德国第四波疫情持续加速传播，而民众的疫苗接种进度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德国知名病毒学家德罗斯滕认为，本国疫苗接种速度增长缓慢可以归咎于民众的漠视。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关于下任首相的合适人选，31.9%的受访者选择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其后依次为前干事长石破茂26.6%，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18.8%。 巴西政府昨天发布公告，确认发现两例非典型疯牛病病例，即日起暂停对华牛肉出口。截至目前，巴西政府已正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上述病例，相关牧场已被隔离。 应黎巴嫩要求，叙利亚同意经叙领土向黎输送来自埃及的天然气和来自约旦的电力，以缓解黎能源短缺问题。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吴京、子文，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Running away with me can't be wrong. Here's another simple tune. Just sing along.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